大家好，我是陈建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家政、营养、健康，让您生活舒心，饮食放心，起居安心。 雪铁龙全新 C4L 全 T 登场，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万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银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要美要浪漫，还要私密。意境玫瑰庄园、美人汤池、情侣小木屋、亲子温泉，这里通通有。花样温泉、花样泡，尽在意境玫瑰庄园。浪漫热线400-156-1616，400-156-1616。 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涨工资， 发工资，好，前程无忧。 丰台冬季欢乐游开始啦！滑雪哪里最酷炫？当然是北京首家夜场滑雪场——万隆八亿滑雪场。丰台旅游委邀您来这里体验浪漫与激情、速度与时尚的碰撞。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从2017年1月1号开始，公证将不会再成为市民在继承房产或者是接受遗赠房产时的必选项了。从市规划局国土委获悉，北京市不动产登记工作规范试行将会启动实施。这一份规范不仅推出了多项便民措施，更让不动产登记的申请人有了选择权，是否通过公证来继承、接受、遗赠房屋，过户时将会由您进行挑选。经典969，周周带你听资讯。教育部公布了关于大力推行中小学生教师培训学分管理的指导意见，我国将构建教师培训学分标准机制。根据北京教育考试院的消息，2017年开始，由解放军相关政治部门开具证明的随军子女，由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人员子女等9类非京籍的学生，可以在北京参加中考。近日，山东济南一男子心脏骤停，晕倒在了路边，过路的市民自发围成了圈，有的指挥交通，有的拿来了救急医药，有的给男子做心脏复苏。10多分钟之后，男子恢复了心跳，并被送进了医院。许多人纷纷被社会暖新闻所感动，也希望这种行为能够得到传播。 近日，首列磁悬浮列车抵京试调，今年将会有望投入使用。北京磁悬浮线西起门头沟区石门营站，东至石景山区苹果园站，线路全长10.236千米。

Amalf Cake 烘焙工作室，法国蓝带西点学校，2016国际甜品装饰大赛大奖获得者，亲自教你制作甜点。我喜欢的，我自己来做。课程预约电话：185-1935-9135，185-1935-9135。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跟你们分享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在北京的一个中秋夜，一位老人自带月亮和自己的老伴过中秋。因为这位老人呢，曾经承诺过自己的老伴，每年都会带他看最美的月亮。可是中秋的时候，北京的天气并不好，老人也担心心爱的人看不到月亮，于是就偷偷地准备了一个巨大的气球月亮。当这个巨大的月亮升起的时候，老爷爷默默地牵起了老奶奶的手。听完这个故事，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叫做喜欢是乍见之欢，而爱是久处不厌。 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对你说，你想要的肯定我多给了很多，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也这么做，就让幸福做决定。爱你需要很多勇气，我知道我可以，想得太多反而不能够自己，回忆弥漫在空气中是如此。 北京 FM 969，天天三幺五五

有时借口你应该懂吧。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雪铁龙全新 CCL 全 T 登场，快到中麟拿4S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我是杨丽，本期嘉宾，快方送药 CEO 高月。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突然一个人的时候生病，想要赶紧吃药却懒得起身？这个时候，快方送药是你最需要的人。 这一小时送药上门啊，这个听起来可能会简单，但是让背后的话还确实要下很多的功夫啊。因为药品的话呢，从这个生产出厂啊，到最后这个我们所说的顾客拿到这个药品，实际上经历了还是蛮多环节的啊。这个你比如说采购啊，这个药品的这个运输啊，到这个药店，再从药店出货，再由我们的配送员给顾客送药上门。那么这个环节的话，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够掉链子，所说的就是不能脱节。一旦脱节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小时送药上门的这种服务标准可能就保证不了了。 为了保证药品的及时安全性，快方送药做到了很多努力。不管顾客距离目的地有多远，都要保证在一个小时之内把药送到客人手中。 这个就是这个需求的这个根本点啊，就是相当于是一定要满足你的一小时送药上门的这种标准。因为我们这个药店都是我们自己控的，自控的啊。那么我们这个整个供应链的自控，所以说这个管理一条龙啊，我们能够很好的调节这个里面出现的一些可能对时效性或者对药品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些可能会出现的隐患，我们会不断的去调啊。那么调到最后的话，我们的服务品质，我一小时送药上门就是一小时送药上门。这个事情的话，只要能够满足这个履行这个承诺，那这个提高效率的话，那一定是慢慢摸索。所以说这可能当时是与我们遇到很大的一个困难。那后来的话呢，好在有我们用了这种移动互联网的这种技术，还有这种移动互联网的这种操作流程啊，让我们的这个解药的时间啊，这个降低到30秒之内啊。那么同时的话呢，那这个保证住了这种解药的这个准确率啊，准确率的话也会提高。所以说这些方面的话呢，这个我们所说的一个模式的建立的话，还确实需要这个克服很多困难的。 在聊天的过程中，高月说道，人生第一单至今难忘，从事这样一份事业，他觉得是一种爱的传递，是一份温暖的工作。 实际上我们这个快方送药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个场景，实际上是每个用户可能都有过，或多说或少的有过这个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快方送药的第一单，就是在旺季里面的第一张订单。因为呢，这个 APP 当时我们也没推广，这个是一个电话打过来，电话打过来以后，那是这个用药的话呢，是一个发起方，是一个这个男士，但是他买的药品不是为自己买，是实际上是相当于给女朋友买啊，因为他正好是出差去上海，啊，他的女朋友这个发烧了，那他呢又不在旁边，不在身边。所以说他在这个我们所说的是搜索也好，还找到我们快方以后，那他这个通过我们快方下单买药啊。虽然那个当时他那个已经超出我们的服务区域了，但是因为是我们第一单，所以我们这找了一位这个最帅的这个配送员去送啊。那也这个送到这个地方以后，这个我们还是觉得是很感动的。因为这个所说他说的他女朋友吧啊，这个拿到这个药品的时候很温馨啊，也是就觉得是一种，我觉得不仅是超出了药品的这种治疗的范畴，他已经有这种就是说那种爱的这种传递。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件事情。

演奏更强，感谢你来自于远方那坚定的信仰，远在了西边就有使者的声音，我守着看着风中有一颗爱的蒲公英，经过两天我们穿越竹林，看着山地如棉花糖的白云，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一亮，拥有不同心境，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钻进吹的风铃，许愿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而你怎么说你会想起这爱情，那张美一般玫瑰花的花瓶，而是否证明我是否注定，是不是真的有昙花这件事情，我感动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缤纷的音乐盒木马还旋转着，我感动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亲爱的这是歌有梦就大声唱歌，我把手牵手一直地走，轻轻地向你的女女盘古雕像传说，再加上经过的天晚年相合，心里面连接的是那么有趣难以割舍，整个山坡苹果树一红头，还有干净泉水打过掌印却止不成熟，这里面还有泥鳅，真的快乐全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钻进吹的风铃，许愿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爱让我更自由，一起大声说出口，跟我一起手牵手，这是那永久，这就是爱的手，我感动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平淡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我感动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跳远了回到最初的漩涡，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谁该难过？究竟是谁放掉这段感情？我才终于明白，办不到的承诺就成了枷锁，现实中幸福永远缺货。请告诉他我不爱他，笑着难过，自我惩罚，想终止这一切挣扎，狠了心说真心谎话。别告诉他我还想他，恨总比爱容易放下。当泪水堵住了胸口，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我才终于明白，办不到的承诺就成了枷锁，现实中幸福永远缺货。请告诉他我不爱他，笑着难过，自我惩罚，想终止这一切挣扎，狠了心说真心谎话。别告诉他我还想他，恨总比爱容易放下。当泪水堵住了胸口，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我不爱，我不痛，我不懂，我的心它已掏空。我不爱他，笑着难过，自我惩罚，想终止这一切挣扎，狠了心说真心谎话。别告诉他我还想他，恨总比爱容易放下。当泪水堵住了胸口，就让沉默所有回答。别告诉他我还想他，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如果说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是华语流行乐坛分水岭的代表作，那么在2001年推出的第二张专辑《范特西》，可以说是他歌唱生涯中最无法被取代的一张作品。如今15年过去了，专辑里的十首歌曲持续翻转对流行音乐的定义，即便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依旧保有传唱度，对许多人来说更是印象深刻，甚至只要一听到旋律就能一同哼唱，也让范特西成为了周杰伦销量最高的一张专辑。最近我有安静下来很完整地听了一遍范特西，这张专辑真正使周杰伦确定自己的风格且大红大紫，相对于第一张过于个人化的 J 和第三张过于市场化的八度空间，范特西无疑取得了一个绝佳的平衡，也无怪乎其中的双截棍、简单爱这些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也无怪乎其中会出现 J 难得一见的风格爸我回来了这样的歌曲。这样一张专辑因为词曲作者的稳定也显示出了稳定的风格，十首歌周杰伦包办了全部作曲编曲和其中的两首歌词，当时的绯闻女友徐若瑄两首歌词， 其他全归方文山。我也不得不承认，周杰伦和方文山也是互相成就了彼此。范特西，这绝对是当年流行音乐的一个里程碑，它让很多很多的后来的歌者意识到，原来歌也可以这么唱这么写。其实你说王力宏、陶喆的音乐更有深度，但是我可能会依然热爱周杰伦。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即便经过15年，再次反复聆听范特西，仍然会被前卫旋律而感动，无论是词曲都相当新潮。谁能想到专辑封面的那位红色帽 T 男孩，至今主宰了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圈呢？听到周杰伦《简单爱》。 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惹

那些埋藏在心底的青春岁月，你还记得吗？忆那些年，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2017年1月13号晚19:30，北京剧院，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些年。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就这样散了吧，一切都算了吗？一开始爱就没有打算，现在又怎么计算？别说一刀两断，就这样放了吗？还是再努力吧？到如今聚散变得两难，幸福也没有那么简单，爱得好心酸。你放手我只会重重衰落，你快乐我连祝福都难受，不知道以后会有多少的寂寞要摆脱。我放手要多少冷漠才够，爱过了痛才是天长地久，残酷与温柔揉成了伤口变成我爱你的寄托。就这样忘了吧，什么都别说了。也许我从没给你心爱，但是我希望往后一段不再苦遗憾。你放手我只会重重衰落，你快乐我连祝福都难受，不知道以后会有多少的寂寞要摆脱。我放手要多少冷漠才够，爱过了痛才是天长地久，残酷与温柔揉成了伤口变成我爱你的寄托。风吹雨打，我不是犯傻，我只是不怕当个傻瓜。你放手我只会重重衰落，你快乐我连祝福都难受，不知道以后会有多少的寂寞要摆脱。我放手要多少冷漠才够，爱过了痛才是天长地久，残酷与温柔构成了伤口变成我爱你的寄托。 我国素有数九寒冬的说法，从冬至开始每九天为一九，过上九九八十一天就是初九，一年当中最寒冷的时光就要到了。 俗话说，学会过一冬，来年无病痛。这个冬天记得做好保暖工作，适当的运动也会让身体暖和一些。 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 可惜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